同埋收音收得好唔好先 ？OK 嘅， 應該 OK 嘅，係咯。好，咁啊嗱，咁我哋啱啱啊睇完呢、這個嚇《蒼夢》啦嘅《戰鬥天使》啊，咁啊依家同阿 BKHM 咁就講翻段嘢啊。 係 BBKH 啊，簡稱 KH 得噶。一睇一睇完真係嗱，首先講翻佢入邊咧播咗個 trailer 俾我睇先嘅，咁咧一睇個 trailer 之後咧，已經發覺係同我哋喺手機度睇嗰段 trailer 真係好唔同。佢喺個戲院即係、就是、我唔知係咪 IMAX 嘅效果咧，你會睇到 3D 添啊， 好即係好正咯。原來嗰段 trailer 都已經好有動感，好。拍到即係同其他比起上嚟，真係唔錯啊！嗰個效果。 如果同阿凡達比咧， 阿凡達太耐又唔記得，同我哋今朝睇水行俠，即係個動作方面處理真係都不相上下。 不相上 下。係啊，係啦，咁跟住。佢 trailer 播完之後，我哋即係睇翻真實嗰段片咧，佢 真係套戲入面啦。 佢其實將套戲分開咗，我諗大約六七段到啦。咁其實差唔多係將個精華俾曬我哋睇噶啦。我哋基本上都大約知道故仔講咩。 係啊。 咁而喺唔同 parts 入面，佢其實都 show 咗佢唔同嘅嘢啦。咁、我哋一開場咧，佢就講阿 Alita 蘇醒，咁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哇，嗰、那個女仔好似真係好生動 啊，即係真人嘅靈態 咁樣。咁佢之前咧個導演都有講，就係話佢哋用咗全 motion picture， 咁。咁好似真係睇到一個真嘅機械喺度喐緊咯，咁你唔會覺得佢係 CG 整咗嚟嘅 CG 人咁？ 唔會有 CG 人嗰種感覺啦，仲要係你覺得佢個，因為佢個頭咧係用咗真人嘅質感㗎，咁所以根本你淨係睇佢頭咧，好似個真人做緊戲咁。 係，除咗佢隻眼大嗰啲之外。你都覺得佢似個真人嘅， 但係大得嚟都幾靚而家。 係， 而家睇下佢，係咯，幾好樣。咁跟嗰個第一段嗰度就講翻啦，介紹翻其實佢點樣咩嚟啦。咁嗰度我諗最主要睇到係佢啲 motion capture 個機械人落床，跟住行樓梯，跟住喐手喐腳。嗰啲都嗰、那個效果真係唔錯，即係唔知係用有冇用啲新技術啦，定係用翻舊技術，但係新嘅手法啦，幾好。咁故事唔講啦嚇， 故事 咁我哋睇下每一 part 跟住就。啊！影街景啦，第二段嗰度就開始介紹嗰個廢鐵城啦。 係。 咁廢鐵城入邊，個廢鐵城好陽光啊。 係，陽光得滯啊。 好似唔似係一個唔似係一個廢鐵城啊。 佢直情成套戲個色咧，都唔似話嗰啲末世後啊嗰啲世界啊。 好奇怪，好陽光噶。跟住打後啲景全部都係陽光，你會睇得好清楚嗰啲背景啊，啲人喺度做緊咩啊，嗰啲都睇得好清楚。我最記得有個人喺度食緊嘢，咁就哇好突出噶，喺個 3D 效果度。咁嗰段都有介紹到嗰個叫咩白夫長 嗰啲機械人， 嗰個機械人好似後屘冇出噶啦。 冇。 好似有， 唔係有出 現有一場係全個都係嗰只嘢， 係 嗰個唔知道會唔會有咩後邊會再出現啦，嗰、那個到時睇啦。咁跟住後 下一段就開始介紹佢戲入面有一種叫做motorball 啊，嗰個 motorball 喺沖夢嚟講算係幾重要嘅一個活動啊，因為打後咧之後佢係會參加一個職業賽嘅，咁個職業賽嚟講係改變咗女主角嘅某一啲嘅諗法噶。咁嗰度幾重要，咁之後會再出現。咁但係首先佢依一場喺街頭嘅咧就比較輕騎啲， 係因為佢幾條靚仔， 幾條靚仔自己玩嘅啫。咁咧個玩法類似啦。咁其實嗰度介紹咗俾你聽，嗰個玩法係點樣？究竟原來女主角即係好，即係喺呢方面都幾 好勝啊！ 咁同埋就係我哋喺陽光底下睇到個女主角嗰啲動作，唔似係機械人， 係 唔似係獅子， 係 記唔記得？ 係啊！ 而家諗翻起佢同 我同佢隔離嗰啲人 其他人一樣嘅，佢只不過佢係隻手，你見到係機械，係咁嗰啲又係但係係咯，仲係。 但係我成日好擔心咧，佢會唔會錯手殺咗嗰啲 friend？ 一定啊！唔係佢而家呢個身體係唔係火戰鬥用嘅？ 係 咁都好啲。如果唔係俾佢一手指篤一篤，大鑊。 係 佢後屘發脾氣，一嘢咪 係啊！一嘢笠個鐵盒。 嚇！咁呢度係咯，睇又係睇到動作咯。哇！走嚟走去又係 即係佢有玩一個類似 Lola 咁樣，然之後再搶波啊，有少加你當係呢、這個Lola 加呢個美式足球少少咁樣嘅類型嘅，或者籃球咁樣嘅玩法咁啦。 係啊，目標就係、 是、彈咗波出嚟，咁然之後將個波你就放翻入去嗰個位嗰度。 捉住個波嗰人咧，就會受到好多人嘅追擊嘅。係 啊， 你又可以無限制咁攻擊對方，咁但係調翻轉啦，揸住個波位亦都可以攻擊人嘅。咁呢度係即係我哋睇到嗰個亦都係嗰個 motion 嗰度幾好，幾 生動。 係啊。咁跟住咧，我哋又睇到開始就係嗰啲機械人出現啦。嗰啲殺手機械人，佢哋原來班機械人就都是即是引博士出嚟去消滅博士啦。博士背後有個身份是咩啦？賞金獵人啦。 OK。 咁所以原來那班殺手就引佢出嚟。咁咁呢一度咧就睇到原來女主角嗰、那個身手非常非常好嘅啦。我諗即係都應該消滅到兩個機械， 應該搞掂啦。 佢用呢副身體都可以消滅到嗰啲機械殺手機械人。 係啊，咁同埋 嗰個黑夜嗰度得唔得？嗰啲你覺得佢做到都幾清晰啊？啲動作 都係啊，就算佢係夜晚都 好清晰。啲刀劈啊，有曬光位啊， 同埋。在近年的呢、這個、啊、其實他都是獅子人打鬥啦，係嘛？咁但係佢真係算是做得獅子人打鬥嚟講最好啦。啲變形金剛嗰啲可以話係死開 的。我其實我一路睇咧，唔覺得佢哋係獅子人，我覺得真係機械人打嘅。佢有曬招式嗰啲，好你好清楚睇到嘅。 冇錯，佢個拇指都應技一功啊！ 佢劈落去，佢點避？咁其實呢樣嘢就介紹翻女主角個識嗰種叫機甲術咯。其實佢不知不覺已經使咗出嚟，點即係雖然佢之前冇練過咧，但係佢係喺戰鬥裏面咧掌握翻佢嗰個 技。但係佢嗰個係即係漫畫都係有呢一種所謂機甲術呢樣嘢。 係啊係啊，好重要就係點解佢係成為即係最強戰士，就係、是、因為佢而家套戲就話。是火星人嚟設計俾呢啲生化機械人用嘅特別嘅武術，咁所以因為講翻嗰個歷史就係本身女主角係就係、是、本來係嚟消滅，即、就、係、是、火星派嚟諗住消滅地球嘅， 咁點知佢唔知點解就失去咗身體，失去咗個身體，咁跟住剩翻個腦個頭就俾阿博士執翻。咁呢度提到嗰個火星技術就係佢後尾喺個嗰啲戰爭遺跡嗰啲戰艦度咧，我就會見到佢嗰個火星技術設計出嚟嗰個最強 body 啊，嗰個叫狂戰士啊個機體，咁有少少同漫畫唔同咯。 漫畫唔係咁嘅。 漫畫唔係咁嘅。咁同埋其實頭先即係睇套戲裏面咧，都未介紹漫畫裏面有一個重要嘅人物。那個其實係即係。是女主角的死敵有亦敵亦友咯。那個暫時就未見到出現， 沒見過， 因為那個呢就是空中城市入面 的人來的，亦都是另一個科學家，那個科學家就一路跟女主角糾纏的 了。那他是不是生化人來 的？那個人更特別，那個人後來發覺他的人即怎麼說，他們因為這套戲裡面那些就 會提到那些人呢，是譬如斷了手就可以裝機械臂，是不是斷剩個頭呢都可以全個身體都是機械的，已經有那個技術了，博士就是做好東西，因為博士是在上面下來的，所以他都懂得幫女主角 整 Alita整回個身體。另外剛才提到那個所謂的奸角呢，其實他是更厲害的，就是原來他發現他的腦裡面都沒有 東 西，那是去了另一個層次那裡， 即是完全 即是之後打後之後再說， 他不是生化人那麼簡單， 是啊 OK 好那不過另一個故事不會在電影那 裡，是啊，他電影似乎都不會講到這個角色，應該 未講到這裡，我想就是講回漫畫的第一部。 Okay. 去到他贏了因為現在贏了這個那個 motor ball 只是初段而已，他未跟那個 motor ball 最厲害的帝王決戰，未去到那個階段。 Okay. 那現在暫時 至少未看到有啦， 暫時成為一個新星，即是他因為他初初加入那個職業的，職業賽的，咁應該我諗電影唔會去，未去到嗰度，即係未算係第一部嘅最尾，未算係嚇。咁狂戰士嘅身體佢唔知點解阿博士話唔換，跟住後屘又換啦。咁呢度會隱藏咗 點解佢要幫佢換翻咧？因為佢話驚嚇阿女主角一換咗個身體之後，佢就會變翻做嚇。即係一個殺人機器咁啦，我諗佢係咁諗啦。係 啊，係，因為咧，其實博士係知佢個過去噶嘛。 係。 咁其實個故仔最初就係講一場大戰啊。咁大戰完之後就令到女主角唔記得咗啲嘢啦。其實亦都係當其時嗰、那個世代嗰、那個。改變啊，其實都嗰度牽涉好多嘢，咁所以博士點解要隱瞞佢嘅身份？咁跟住後屘慢慢點解要即係 又變埋做賞金獵人？ 講翻俾佢聽，係咯。咁其實好依度好多好多嘢，我諗戲裏邊未必交代到。 係。 咁其實好重要就係、是。又是講翻反映翻嗰陣時代嗰啲人嗰啲心態啦。佢提出個問題就係究竟人點為之一個人呢？你全部身體換曬，剩翻個頭係咪人呢？咁或者調翻轉冇咗個腦，剩翻個 body， 咁你係唔係一個人呢？咁佢裏面有即係因為 睇到 慢慢嗰時提出呢啲嘢咧係。好算是很初期的，即是當其時未有那麼多電影講這些的。 我想問是他先還是工學先的？應該他先的。 工學先應該你看回他是九幾年的嘛，工學應該不止的嘛，工學那邊 咁只不過嗰陣時漫畫佢去開始講呢啲咁都算係新咯，唔係咁多講。咁而家當然好多戲都講 到口臭咁滯，係 咪？頭先又話佢點解有個空中之城咁就係以為一個烏托邦啦，點知揭發咗出嚟，梗係唔係啦？原來又係啲陰謀，啲城啦。啊，究竟你啲市民咁喺個廢鐵城裏邊係咩嘢嚟嘅咧？咁你咪去諗下你而家現實世界係點？咁講到最尾嗰場真係女主角參加咗嗰個職業賽嘅時候咧，咁呢段我諗係會係個電影個重點啦。 嗯， 嗰個重點嘅環節就喺呢度。咁你覺得你睇完呢度，你覺得收唔收貨啊？你未之前未睇過， 係、咪？如果暫時睇呢堆嘢就都好收貨啦。咁但係我個感覺上咧，佢會唔會已經係有少少離咗佢本身嗰個故仔想講嘅嘢嗰個題咧？即係我只係漫畫版嘅喎。 係啊，呢、這個唔出奇，因為其實佢即係你可以講咧，本來個漫畫其實變咗好多好多次咁樣，即係佢唔係從一開始到尾，你會係覺得係同一個故仔，即係類似你睇《龍珠》，你最初嘅時候你會諗到佢最尾係咁樣打嘅啦。咁我當時睇，我覺得佢係即係為咗，即係唔係個作者一早諗，我覺得嗰啲係加啲動作落去咧，令本書 好睇啲。 因為初發覺原來女主角識打，好受歡迎喎。咁再加多啲動作俾佢啦。咁譬如點解要介紹嗰個 motor ball 嗰個玩法？因為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冇記得啦。以前其實曾經流行過咧，係人玩噶，真人玩噶，踩波啦，咁樣玩法噶。 哦，咁樣啊？ 係電視有轉播嘅，類似依樣嘢。咁但係佢又更加啦，佢機械化不特止，仲 加 打鬥啦。嗰啲打鬥仲要係唔係你死我亡嗰啲啦。咁好正就係今套戲都一樣。呢啲係啦，冇即係無顧忌地，因為嗰啲機械人嚟啫嘛，甩咗頭都冇事嘅。 任打 係咯，好似冇血出現噶嘛，機友都冇出。係咯，頭有得頭噶嘛。 反而女主角同嗰、那個打 嗰、那個那個殺手 機械人打嗰度，佢自己女主角留咗少少，但係機友機友冇事。 係咯，咁嗰度所以motor ball 嚟講，唔記得咗佢譯做咩啊？唔知戰摸乜嘢球，好似 摸 類似啦， 乜球 係啊？乜球唔好理。咁嗰度呈現翻出嚟都好精彩， 我覺得。 但係學你話齋，佢表達唔到嗰個原本嗰個主旨咯。咁因為其實漫畫裏面就好詳細，就係講佢透過呢、這個活動啊，呢、這個運動咧，佢慢慢係改變咗女主角嗰個心態，同埋令佢認識到更加多嘅嘢。咁譬如佢之後遇到嘅對手。同佢師兄同眾英雄會 教導佢啲嘢， 大家即係雖然喺個戰場上面打到你死我活，但係會傳到啲道理俾佢聽咯。咁即係懶係咩咁啦？又有道理啦。但係而家電影就係純粹即係為咗 暫時我哋睇到就呢啲啦， 令你滿足嘅動作啦。 會唔會到時佢加翻咁啊？唔知啊。 你睇佢。找那個而家呢個人做博士咧，其實咪同佢爭論緊換唔換個 body 咧，其實嗰度都有牽涉到佢講到即係本書嗰啲嘢，其實就係想反映俾佢聽，就係你而家開心定係你攞翻記憶開心？咁喺女主角嚟講，我冇咗記憶，佢梗係想要翻記憶啦。但係佢唔知道就係、是、其實博士係保護緊佢。你有翻幾之後，你係會好痛苦。咁係咯，書入面再會係再講深啲嘅。 係， 同埋今次誒佢個男主角嗰個位置啊，好似係好重要咁喎，會唔會嚇？ 其實男主角咧，只不過係喺漫畫裏邊嘅一小部分咯。咁但係個目的就係帶出嚟講到某一啲道理俾阿女主角知道嘅。咁其實暫時睇嗰個男主角就同漫畫入面個性格唔係咁唔同啦，因為漫畫入面個男主角就好執着，好想成為空中之城嘅人，咁所以不擇手段，所以點即係為咗錢乜都做得，可以甚至乎出賣啊女主角，都可以，因為喺佢心目中佢只不過一個機械。其實 咁啊爭好遠喎， 其實係會傷佢心嘅。咁但係戲入面唔知啦，亦都係我哋就係見到佢好嘅一面啦，未知會唔會即係好似漫畫咁。咁你而家暫時喺個男主角， 哇， 又靚仔，又好人。 而且女主角基本上一見到個男主角中意咗佢。 第一次就咩啦？已經隻眼發曬光， 冇錯， 未見過。咁喺拍攝上面已經我會收貨咯，即係好滿意，即係除非佢古仔裏面有咩再突發性嘅嘢啫。如果唔係，我覺得 IMAX 又係走唔甩啦。都係要睇 IMAX 版，咁呢度都係 3D IMAX 都係 OK。 好啦，我咁啊， 講唔講水行俠啊？ 水行俠 唔使講啦， 水行俠 收貨咯， 可以補幾句 啦。對於温子仁嚟講，我覺得係咩咯？即係好似狂野時速咁，拍翻啲觀眾想睇嘅嘢咯。又係走唔得 IMAX 3D。 冇錯，咁啊，阿龍我都補兩句水行俠啦。咁啊，佢嗰、那個喺頭一段咧，因為佢依套喺我哋喺內地睇啦，咁啊其實好古怪嘅，佢會即係將所有咧你畫面見到嘅英文咧，佢都要打翻個字幕出嚟嘅。咁咧有個好處嘅，佢幫我哋捉咗啲彩蛋出嚟，就係咩咧？我見到咧佢寫住 H.P. Lovecraft， 咁當然佢用中文寫啦嚇，咁啊，但係都認到係嘅。咁不過咧，到底嗰個 H.P. Lovecraft 呢個字到底喺邊度出嚟咧？咁我又冇留意到喎，即係個英文啊，我知嚇。但我因為我就係見到個字幕啫嘛。 唔係，我哋實會翻睇。 係啊，要睇翻。 再捉彩蛋。 啊，咁咧， 但係好啱啊嘛。佢原 冇錯。 我哋知佢個名點解有呢個名啦？ 係啦，咁啊，因為嚇見到好多。跟 H.P. Lovecraft 有關嘢啦嚇，咁至於係乜嘢咁啊，大家嚇可以入場睇下啦嚇。咁啊，而且嗰 part 咧，我諗可能温子仁嚇點解會接呢套戲都係或者啊，為咗想整個 part 出嚟啊。 我同好似向呢個 Pacific Rim 致敬咁。 冇錯啊！如果佢兩個嚇阿肥佬導演同温子仁一齊搞嘅哇，唔好搞 Pacific Rim 啊嚇，直情搞啲恐怖故仔咧，應該啊。非常之掂啊！直情拍呢個瘋狂山脈啊之類啊，我諗應該都非常之會受觀眾歡迎。咁啊，水行俠仲有係呢個DC 版嘅雷神啊，我諗呢個大家都覺得係咁噶啦嚇。 睇完嘅時候，我係唔記得咗佢。是 DC 拍 因為係咯，冇嗰啲黑暗嘢，其實基本上都冇乜啊， 好多搞笑位。 係啊，成套戲都開開心心咁樣咁啊，我諗實 Sam 都可能係行翻呢個路線啦，係嘛？咁 嗰套直情搞笑啦。 但係我哋其實咧，實 Sam 就一直懷疑咧，佢可能後尾會有黑暗嘢。在個尾嗰度， 暫時而家吹下， 但係暫時就未見啦。 簡直覺得嗰條友係搞笑啦。 係啊，但係而水行俠咧就完全係冇，基本上冇黑暗嘢嘅。冇， 佢咩啊？個細佬同佢打到最尾都咩嘅？喂，我哋遲啲坐低傾傾。 係啊， 唉，即係如果落機嚇可以咁樣傾傾嘅話，我諗嚇唔會咁樣樣咁依家咁衰啊嚇。 咩啊？落機好啊！而家咁樣先受女性歡迎啊！ 要咁樣奸奸地啊！ 係啊， 咁啊係，咁依家嗰個嚇。阿細佬即係阿水行俠嘅細佬啊，似乎唔係咁突出啊，喺套戲入面。 誒、欸，水行俠個細佬竟然俾我嚇我一跳 啊！係嘛？點解咧？ 竟然係好耐冇啊，唔係好耐冇見嘅， 都有見嘅。 唔係啊，嗰、那個阿温子仁個咩嚟㗎嘛？拍誒、 拍開嘅， 空系列嗰個男主角嘛。哦我仲諗緊佢咩拍過咩戲啊？係啊，係嗰、那個。 哦，咁係個愛將嚟嘅。 嗰套係唔係疑兇系列，係鬼屋驚空。 鬼屋驚空 ，OK。 嗰、那個男主角 係 我 friend 嚟嘅。嗰個其實做得唔錯嘅喎。佢初我佢出場靚仔到我以為啲。小鮮肉嚟噶， 系咁啊！點知原來應該都係師資幫佢嚇整翻後 美白咯， 美顏咗啊，後生翻廿年， 同阿皇后差唔多咯， 係 一樣都係美白咗咯， 係阿皇后係 力高堅文啊嘛，你估下佢幾多歲？ 唉，真係嚇力高堅文，即係呢個。蝙蝠俠入面曾經做過貓女，唔係最新嗰、那個，係差唔多嗰、那個係邊個版本啊？ 其實好耐。 啊 ，Tim Burton 啊，係嘛？ 好耐啦。 係咪 Tim Burton 版本嗰個貓女？ 應該係啦。 係啊，唉，咁啊，佢入面嗰只大怪獸啊嚇，大家一定要嚇、IMAX 3D 睇啊！啊，精彩啊嗰段。 嗰隻嘢一出真係簡直想大叫， 係即刻有啲劈屎飛邊嗰啲感覺。 初佢喺個瀑布後面，淨係出啲竹蘇，我都估係，唔通玩八爪魚？ 點知最後五指， 竟然五指添。 咁呢個大家嚇想睇嘅話，真係入場睇啦咁好，咁呢個水行俠仲有冇咩補充呢？ 好似冇乜，真係冇乜陰暗面喎。嗰啲不過都死好多人， 死好多人，死真係好多人，好多人。但係啲重要角色就基本上冇乜嘢，除咗嗰、那個嚇、某個國家嘅國王俾人舉冧咗之外，都冇乜。重要啲或者係氣氛重啲嘅角色死嚇，冇乜嚇。 啲兵嗰啲死， 係啲兵死好多，唔關事啊嗰啲係。同埋喎，國王應該死咗兩哦，另外有一個唔知有冇死，係啊，有一個唔知有冇死，係啊。咁啊， 嗰只寄居蟹。 係啊係啊，但係其實我覺得咧，佢嗰段咧可以拍下暗，因為咧佢雖然嚇。就咁樣講， 喂佢好奸噶喎，奸到出面嘅本來， 唔係同埋阿水行俠咁樣出嚟咧，佢係整死曬啲人咁滯嘅，佢嗰度堆兵， 我覺得係， 佢其實佢可以當佢係入咗魔咁樣樣拍噶， 我覺得係唔能夠令人信服嘅，真係咁 樣，因為佢可以， 本來都冇死咁多人，佢一出死， 冇錯，佢可以控制到嗰啲動物噶嘛，咁佢可以 stop 咗呢件事嘅某程度上，但係佢選擇係啊喺度好似發爛渣咁樣咁清曬啲兵咧，我覺得咦會唔會有少少違背咗佢嗰個原意咧？佢本身係諗住嚇 stop 咗場戰爭噶嘛，但係你就搞成咁樣嘅，嗰度有少少怪嘅。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我真係冇乜投訴啊。 唔係啊，如果你想去。咁樣出場，一早揾阿皇后出場咪搞掂咯。 哦，即刻 咁就冇一場大戰。 咁啊，咁如果咁樣慳翻好多錢添。 咪咯。 啊，皇后即係阿力高堅文啊，係。咁啊，呢度 哎呀，呢個咪穿橋。 嚇！哦，咁都 都預咗㗎啦。其實佢成件事我哋都講過啦，成套戲基本上冇死人嘅。就連一開波，你以為啊，佢話佢死咗， 唔 係 咯，成日話佢死咗，死咗，都估到佢唔死啊！ 唉，不過都仲係咁靚女，呢、這個估唔到啊！ 廿年 冇老過咁滯， 好身材好咗、 啊，身材好咗添啊！好咁啊，呢度暫時仲有冇其他補充？ 係咁多先啦，留翻阿Tatsuko 啊，同阿芬芬佢哋，阿銘其實睇咗喎。 係啊。 阿銘之後再講啊。 嗯，係啊，阿銘啊，到時再補充啦。好，多謝曬啊。 拜拜。 拜拜。